個幼兒來處，地水火風就本正圓融，周遍法界，湛然常住。個世珠若地正遍，又雲河融水，水正周遍，就火質不生。覆雲航明，水火二性俱遍虛空，就不相離滅。世尊，地正是障礙，空正就虛通，雲河二俱周遍法界。咁啊，指一段經文咧，呢、這個方明就從七大文中啊起相為正啊。嗱，咁七大就係地水火風空根色，七大之法。一一啊，都是清净本源，周遍法界，一一法都是正真圆融。此个七大法，在呢个凡夫眼中，彼此咧系障碍嘅，绝对咧就唔能够相容。所谓有火之处就系冇水，有坚实嘅地咧，当然就冇呢个空位。所以凡夫眼中啊，对于呢个七大法呢是障碍，不能相容。咁其实呢个七大法，既是系一性无二性啊，同一状性为体，所以七大之法如同呢个空花水月，既以状性为体啊，当然系无有障碍啊。但是由于众生坚执，送于呢个无障碍中，就成为障碍。嗱，咁啊，但系七大法就系明明咧话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根、色，一共七种法，另外佢哋七大法。咁啊，既然七大法啊，咁啊，点解我哋呢一段经文里边啊，只系有地、水、火、风啊？同埋呢个空只系得五法，冇咗啊呢个根色二大咧，就因为啊根大同埋色大，咁啊此二大咧属于心法，但系心法就无形啊，就不能说其为像与共啦唔像，所以此一段经文咧就略去呢个根色二大嘅心法，就单系咧。以呢个地水火风空咧，呢、这个五法咧而起呢个疑惑嚟到问难。咁啊，由如来说地水火风，咁啊本性圆融，周遍法界嘅湛然常住。咁啊，此一段文咧就喺尊者按佛像来个开示，因为像来佛佢曾经说过，所谓正色真空，正空真色。正风真空，就正空真风等大都皆圆融周遍，所谓湛然常住就清净灭。但是在呢个凡夫眼中，说呢个水呢就是润湿的，呢个火呢就是暖暖热热的，呢个地下呢就是坚硬的，是实净的，是障碍的。说嗰啲风咧就系、是、摇动嘅，咁啊彼此咧就一定系障碍嘅，咁冇法子融通噶噃。但系佛就说七大清净本源，周遍法界系无有障碍啊。咁啊，如果咁讲法咧，就与呢个世间、与呢个现量、与呢个比量都色皆相违。咁啊，即使对呢个小乘教宗嚟讲啊，咁啊，亦都系自教相违嘅。嗱，点解咧？嗱，例如我哋大家都知道啊，咁啊有水嘅地方，咁啊一定系冇火喎，就等于话我哋烧着火，我哋即使系火烛啦，咁啊都系用水嚟去泼嗰啲火啊，用嗰啲水呢个泼熄嗰啲火嚟去救火喎。咁啊，证明水与同火咧冇法子得同时并存嘅，所以有水嘅地方，咁啊一定咧就系冇火。咁啊，如果有火烧得红红嘅地方啊，咁啊一定就系冇水嚟淋去嘅，所以有火嘅地方就冇水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有陆地， 都话明系地系坚实嘅啦。咁啊，嗰次当然就冇空位啊。咁如果有空空洞洞个位置啦，咁啊，当然就唔会有呢个坚实嘅地啊。佢因为彼此系相爱，都人人皆见嘅。但系现在发个地水火风啲四大圆融无碍啊，咁啊，似乎咧违背呢个现实嘅环境啊，就违背呢个现量境界。嗱，咁啊，亦都可以讲，现在嘅地水火风系彼此互相为碍嘅。咁啊，以嚟咧过去嘅地水火风，咁啊，亦都应该咧系互相咧系障碍嘅。但系现在佛就说佢圆融无碍咯，咁啊，岂不是违于呢个比量吗？嗱，咁啊，有世上嗰啲人见到呢个地水火风，实实在在咧系障碍，唔能够互融啊。但系佛偏偏要说佢系圆融无碍，咁就变咗违背呢个世俗咁嘅道理啦。嗱，咁啊，佛在小乘教中，咁啊，亦都说地就系坚实嘅，水就系润湿嘅，火咧就系暖热嘅，风咧就系摇动嘅。但系现在说佢圆融无碍啊，咁啊，岂不是我前度嘅说话自己违背啊嘛？咁就变成咧。自教是相违，咁啊，其实佛啊，在呢个小乘教说呢个四大系各有各嘅体性啊，那系随顺于呢个世俗而说，系随顺呢个他人嘅意思而说。咁啊，现在佛说此个大佛顶首灵经之时，所谓说七大系圆融周遍啊。那是从这个智慧这方面而说，那是从自己这个心意而说。那么佛即日说四大各有其性，那是随于这个凡夫的知见。那么现在佛说四大圆融无碍，那是随顺佛的知见。所以即日所说是随这个俗谛，今日所圆融无碍是属于这个第一二世的。不单地水火风等皆是状性，如果严格来讲，一切法都是如来状妙真如性。既然一切法都是如来状妙真如性，一切法以如来状性为体，所以一切法都不相为碍啊。所以下文佛就立个譬喻，就话犹如虚空，体非群相啊，但系而不具比诸相发挥啊，说明呢个虚空虽然空空洞洞，本身咧无所谓诸相，但系佢唔会驱逐诸相啊，响呢个空中嚟到发挥、啊。你可以起八层大楼啊，但系亦都可以起一间茅寮仔啊。咁啊，随你中意响呢个虚空里边点样运用，但系虚空本身咧绝不虚绝啊！咁啊，说明呢个状性体所谓清净圆融，不动如意，但系不拘诸法之所发挥啊！因为状性之体所以有随缘之用。因此能够玩起诸法，咁啊虽然佢玩起诸法，但系法法不离状性啊，所以法法以状性为体，法法都皆是如来状妙真如性，所以能够圆融无碍。咁啊就譬如呢个虚空体非群相，佢即使啊任由诸相发挥，但系一一相。都不离呢个虚空啊，所以能够圆融无碍，咁啊说明状性之体不变随缘，有万法繁兴，但系随缘不变啊，万法繁兴之时 法化都皆是众性，所以能够圆融无碍。咁啊，由于嗰啲声闻人佢化执统啊，佢得了呢个万法唯心圆融个道理，所以佢就有所怀疑，故话世尊啊，咁啊若地升天，又云何容水咧？佢话水成周遍，就火则不生啊，复云何明？水火而成，俱遍虚空，就不相凌灭。即系话，如果地性系周遍，咁啊处处都系湿实啊，定就系坚实噶嘛，咁啊液系湿住噶嘛，唔畅通噶嘛，咁啊如果处处都系地啦，咁啊呢个地性周遍，处处都系湿实不通啦，咁其实点可以溶嗰啲水呢？啊，咁啊如果话水性周遍，咁啊处处都系水啊，咁啊净空法界都系水啊。净空法界都成为水国啦，咁啊点样可以容纳嗰啲火啊？火又点可以生起呢？云何现在啊？点解佛说水如同火都异性圆融周遍啊，系不相凌灭呢？点解呢？咁啊，世尊个地性嘅障碍啊，空性就可以通，都云何而区周遍法界？即是说这个地坚实的是障碍的，那么虚空呢就是空空洞洞，那么通畅是无阻的，那么一个就是湿实不通的，那么一个呢就空荡无阻的，那么一空就一实，所谓敌体相违。那么为什么佛说呢？两样都圆融周遍啊，他为而我不知的事而流往，他围绕而来的宣流大事，开我迷魂的合诸大众，作自语以得五体投地，音学而来都无上慈悔。此一段经文就是属于述请第三科，是请佛开示，就是富流罗尊者虽然以上来的道理你的问难就是说明地是坚实，那么虚空就是空洞，那么地和空怎可以圆融周遍呢？有水就无火，有火就无水，那么怎可以水以共火啊，都俱遍虚空不相凌灭呢？那么富流罗尊者虽然他讲出以上的道理来得问难于佛，但是他自己回心一想，佛呢就是一切义人，是十法界中之最尊无上啊，佛之所以能够说出水火圆融，地与共空，亦都周遍啊，他能够说得出，那么当然有他的道理啊，绝对不会花假，现在只是怪自己不了解佛的道理，亦都怪自己法执统，不了解万法圆融唯一藏性的道理，所以才有以上种种的问难，所以求佛开示，使我等无学大众就得以明白何者叫做万法唯心啊？点样先至七大圆融？咁啊，因此就要请佛开示啦。咁啊，而我不知的事而由往，就系话我富流罗就系唔知得点解地水火风啊，本来系障碍，点解会圆融周遍呢？咁我就唔了解所谓地水火风圆融周遍的道理啊，那种的归趣，不为现如来的宣流大事，就开我迷魂啊。咁啊，就话我哋既然不悟七大圆融无碍清净实相的道理啦，咁就好似乜呢？好似有呢个迷惑之云，咁啊，向住我自己呢个自心嘅明月啊。 所以現在好狠切咁就請佛呢係大慈大悲為我哋啊，咁啊開示，使我哋明白點解七大呢會圓融周遍、無礙清淨實相嘅道理。咁啊，如果佛啊能夠詳細説出七大點解會圓融，法法點解會清淨、周遍法界，咁啊，如果佛能夠説出個中嘅道理啊，使我哋得以開悟啊，就好似嗰啲雲去咗啦，我呢個自心嘅靈月啊，就得以顯露個為現如來嘅宣羅大智開我迷雲。佢話及諸大眾的作事語意啊，唔睇頭地音樂如來嘅無上慈悲。咁啊，富羅羅尊者，咁啊，請佛開示。咁啊，法法圓融個道理之後啊，咁啊，在座嘅大眾咧，咁啊，亦都係如是説，請佛開示點解會七大圓融，周遍法界，咁啊，而且五體投地嘅頂禮法，咁啊，好想佛啊，為自己咧開示，好似乜咧？好似一個人頸渴，如同想飲水一樣。咁狠切啊！嚟到求佛呢，学住呢个无上慈悲嘅教诲，即系开示呢。点解地水火风本来障碍啊？但系佛说法法都系圆融，地水火风俱能周遍法界呢？继以时世尊就告富流罗，就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。继如来今日普为法会虚令义中实真正义性，个令义会中定性声闻及一切美德义康回向上圣，阿罗汉等就皆获一定极灭场地真阿念耶正修行处。如今就制定当为语说，富罗罗等音佛发音就默以静听。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是明事理性相本容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许宣，就是由于富流罗以及在会的大众，咁啊对于佛所说，咁啊七大圆融的道理有所怀疑，呢亦所有问难，所以佛呢就慈悲，咁啊满其所请啊。就为他们宣说怎样叫做七大圆融周遍法界的道理。那么以时世尊，以时就是当富流罗尊者，那么请佛开示七大圆融的道理之时，世尊即是佛。那么由于问是由富流罗尊者所问，而法会大众亦都同时作自语矣，所以现在佛呢，咁亦都同样高富流罗就及诸会中漏尽无学啊，诸阿罗汉，因为富流罗尊者，如果论佢呢个本门，佢对于此种嘅道理啊，所谓法法圆融周遍嘅道理，早已经系透彻明白。通达无碍，但系由于他人未明，所以为大众呢而请问佛，所以佛亦都呼其名而告之，亦都同时并告法会中所谓漏尽无学嘅诸阿罗汉。嗱，咁啊漏尽呢，咁啊即系三界嘅见思烦恼漏已经尽。咁啊，三界嘅见思烦恼漏已经尽啦，咁啊，当然就唔再会流落啊呢个三界之中受呢个份断生死苦，咁你叫做漏尽。咁啊，无学咧就系对呢个有学嚟讲嘅嗱，咁啊，小乘经文咧就有四果，咁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因为未曾正出世阿罗汉。所以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佢哋有学位， 咁啊，正到四火阿罗汉啦，所谓火生已尽，都凡行已立啊，不受后有，再唔系三界受呢个父母嘅胞胎之苦，所以叫做咧无学位。咁啊，诸咧就系、是、多啊，就系、是、除咗常随中2500人之外，仲有其他正阿罗汉者，咁啊名为佢哋诸。各位如来今日就普为此会宣正而宗，真正而正，此就是正一呢，就是许宣，就是佛今日呢就不单为这个出世无学的二圣人，那么彻此七大圆融的道理，那么亦都为这个凡夫，那么亦都为那些菩萨而说，咁啊令一切嘅凡夫以共呢个浅位嘅菩萨啦，咁啊亦都了解七大点解都圆融，区遍法界圆融无碍。嗱，咁啊先呢个正而宗，真正而正，正而者就系持正嘅义理。咁啊其中咧就有浅深唔同嘅，所以就有四种嘅解释。嗱，第一咧，就是世间的正义。什么东西叫做世间的正义呢？就是世间一切之法都是从这个因缘而生的，那么也都可以说呢，那么世间之法的不因果。所以我常常到各处讲经都是劝任何一个人，那么如果你想研究佛学，你一定信因果，整部大藏经任何一卷经，咁啊，除咗因果咧，就冇咩嘢话好讲噶啦。十法界都不离因果啊，所谓善因就善果，恶因就恶果啊。世间因就得世间果啊，出世因就得呢个出世果啊。总言之，一切法同因而生，就系、是、不离咪因果两个字。咁啊，所以呢个世间嘅正义就系说明咧世间一切法从因缘而生。例如你以大布施的因缘，那么日后就得生个大富之家的果报。那么如果你不布施，就兼隔孤寒贪贪啊，以这种个孤寒贪贪的因缘，那么日后就生到这个贫穷之家，受这贫穷的果报。咁如果呢个人慈悲啊，咁即系话每一件事咧，佢都唔系好认真。咁佢对于呢个我法而空嗰啲理论咧，咁佢都略为咧了解，所以佢对于一啲事事物物咧，佢就冇咁认真，以呢个慈悲心咧嚟到对待一切人，所以呢个慈悲嘅因缘，佢就得到呢个长寿嘅果报啦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咧，由于佢了解啊呢个我法而空嘅道理，咁啊，佢了解一切众生都有生命啊。咁啊，有生命者佢都爱惜佢自己嘅生命啊，所以有慈悲心，佢就不杀生。咁啊，亦都感到呢个长寿嘅果报。咁啊，如果呢个人残杀咧，咁啊，食肉又唔肯放生啊，咁啊呢个人咧以此嘅残杀因缘，咁啊当然生到呢个短命之家。嗱，咁啊如果呢个人收忍辱嘅因缘，人哋即使对佢啊点样嘅毁谤，咁啊点样嘅凌辱，佢自己只有退步，佢从来都唔反抗啊，佢只有随顺呢种逆境嘅因缘。咁啊，自己忍受，自己退一步啊，绝对咧唔会怀恨，更加啦唔会报复。咁啊，以如是嘅忍辱因缘，佢就当然生到呢个端正之家。因为人哋对佢侮辱，对佢种种无理取闹啦，咁啊，佢呢个表面上咧一啲都唔在乎啊。呢、这个咧佢就端正之因咧，佢能够忍受啊，所以得到呢个端正嘅果报。咁啊，如果呢个人暴怒嘅因缘， 乜常常都发脾气噶。咁你发脾气嗰阵时啊，你睇下佢嗰个面啦，咁啊真系好似个阎罗王咁噶。咁啊，由于佢自己发脾气嗰阵时，嗰个面啊好难睇啊，而佢所发脾气嘅对象啊，咁啊俾佢脾气一犯咧，亦都闹得个面都好难睇啊。咁啊，无论自己同对方，都因为自己呢个暴露之过而面色难睇，所以于是因咧，咁就咁于是果啦。咁佢日后就生到呢个丑陋之家，咁啊佢呢个相貌唔端正啊，好丑陋嘅。咁啊人人见到佢咧，都唔会生个欢喜心，等于话人缘咯。嗱，咁如果呢个人处处恭敬啊，就客气礼貌，对长辈、对平辈，即使对晚辈咧，佢都系恭敬啊。所以佛话菩萨相见都敬而世尊啦。我哋若是恭敬对方，恭敬任何人，咁啊以呢个恭敬嘅因缘，日后就会生到呢个尊贵之家。嗱，咁啊如果呢个人轻慢嘅因缘，自持高傲啊，系人佢都睇唔起嘅，咁啊以为自己高高在上，咁啊有呢个傲慢嘅因缘，咁啊日后就生到呢个卑贱之处啦。咁啊如果佢一种就说明世间上所谓受扰穷通或者贫富贵贱啊，都系由自己一手造成，唔系天降，都亦唔系地涌啊！在呢个世间之中，同时系一个人，人人都有父母生啊，亦都有呢个男女老少受扰穷通嘅分别。咁就说明就各有前因，所以就各受果报唔同。你即使受落，你唔需要过分嘅欢喜啊！呢啲系啲俗根，自己收嚟个福报，绝对冇半点嘅侥幸啊！咁如果我哋受苦之时，你亦都唔需要唉声叹气啊！你唔好说话冤枉啊！呢啲亦系自己前生所作嘅罪孽，所以今生受苦冇半点嘅冤枉。咁啊，如是因就如是果。呢种名为叫做世间嘅正义啊，绝对唔同嗰啲外道所讲所谓无因，或者咧系常见啊，或者系断见啊，呢种邪知邪见，嗰种邪因，咁就名为叫做世间上嘅正义道理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就系叫做道理正义啊，道理正义咧就系佛说。这个苦集灭道四谛法，咁啊说明啊，这个世间人如果个大富大贵，但系难免无常，咁啊呢个阎罗王总有一招派个请帖俾佢啊，咁啊召请佢去见佢噶噃。嗱，咁啊但系每一个人都怕呢见呢个阎罗王嘅，人人都好怕。咁啊，接到呢个阎罗王嘅请帖，但系虽然人人怕，你亦冇法子怕得来，因为人人都总有一次啊。咁啊，但系人人都怕呢个生老病死苦，但系生老病死苦咧，偏偏要降临，呢啲亦都系每一个人自己所做，自己所受啊。例如人起贪嗔痴作杀造人，咁啊招致呢个生死苦。咁啊既有生死，其中咧除咗老病死种种苦之外啊，仲有贼难、兵难、王难，或者战争，或者水火风难等种种嘅部位。咁啊呢种嘅灾难，咁多嘅部位都系由自己一手造成。嗱，咁我哋受呢个种种嘅苦报，就系完全由于有呢个贪嗔痴种种嘅烦恼所感召。咁如果我哋唔起呢个贪嗔痴烦恼， 唔做呢个杀道人嗰种嘅罪孽啊，就唔会招感咧未来呢个生死苦果。但系呢个种种嘅贪嗔痴烦恼，而做呢个种种杀道人亡嘅罪孽，呢种习惯啊，所谓由来已久啊，咁啊多生多劫积聚而来，咁啊你想话一下子唔起贪嗔痴，唔做呢个杀道人，实在咧系唔容易。所以我哋一定要藉呢个戒定慧，或者三十七道品啊，或者种种嘅开示嘅教导，咁啊依呢种道理去修行，咁啊然后先至可以灭咗呢个贪嗔痴，唔再做呢个杀道人。断咗呢个生死嘅苦果啊，而证得呢个出世嘅涅槃，咁啊呢种苦集灭道四谛法嘅道理咧，咁啊在在处处得以成立嘅，咁就名为佢就道理啊正义。咁啊第三咧就系佢哋正德正义啊，咁啊即是咧系义空真如嘅道理。嗱，咁啊义空真理。本来都不是实有的，是不是因为众生有我执，所以说我空啊？因为众生有法执，所以就说这个法空，亦都说明众生有这个我法而执，所以佛才立这个我法而空真如这个名字啊。那么众生无此事咯，这个我法而执天统啊，亦都唔容易断除，仍然要假借佛所讲嘅理论去如法行持，先至可以啊断尽。无始时来呢、这个我法而执啊，而得到呢个出世解脱。咁啊，若是话根性暗钝嘅，可以修呢个三三昧。若是话更暗尽嘅咧，可以修学呢个无常苦空观，咁啊断呢个我执嚟到正我空。咁啊，若是以呢个小乘人嘅眼光嚟睇咧，咁啊正呢个我空真如，断三界嘅生死苦，正出世嘅偏生涅槃，亦都唔容易啊。所以佢作为咧系究竟，但系在菩萨眼光嚟睇啊。他知道所证这个我空真如未曾究竟，所以从空出十打贯断法执，而证到这个法空。那么既然修我空断我执，修法空观断法执，那么修此我法而空观而断尽这个我法而执，那么证到这个义空真如之理。咁啊，由于断我法而执，而证得呢个我法而空真如之理，所以我哋就叫佢做咧证得嘅正义啊，断我法而执，咁啊证得我法而空一种殊胜嘅道理。咁啊，第四咧就系正义正义啦，咁啊就系本经所说咧所谓正义中嘅真正义性。咁啊，指嘅正义中嘅真正义性咧，咁啊，即是系第一义，即是系佛性，即是系真如，即是系本经嘅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啊，就系为正义中之最正义，系为一切法中之无上嘅妙法。咁啊，现在佛话，我为你哋宣说，此嘅正义中嘅真正义性，咁啊，即。而话咧系开示呢个第一二谛嘅道理啊，咁啊亦即是话你唔明白点样佢哋地水火风俱是周遍圆融，周遍法界。咁啊现在咧，我就开示你呢个正义中嘅真正义性啊，咁啊能够令你明白点解地水火风咁啊不。相为爱啊，地水火风点解会周遍圆融？咁啊，现在佛话咧，我就开示你真正义中嘅正义嘅道理啊，即是系开示 法法圆融，皆是系如来藏性啊，俱是周遍法界嘅道理啦。咁啊，令语会中就定性声闻，及一切未得而空回向上性阿罗汉等，皆获一性直灭场地啊！真阿赖耶就正修行处，此就正式咧就显应。佢话令语会中定性声闻，嗱所谓定性声闻咧，佢就正到阿罗汉啦，佢就作为究竟啊。咁啊，佢从此住于呢个阿罗汉嘅位置啊，佢就再不发大心入呢个生死中嘅度众生。咁你佢就定性声闻，即系固定咗啦，佢再唔转变啊。上進再不發心了，那麼為什麼呢？因為他自己啊，那也都是在這個生死部位之中，然後才發心修行正出世正果。那麼當他未曾正出世正果之前，他自己本人在這個生死中呢，也是同樣受這個生死苦，他深切了解啊這個生死的痛苦，所以他正到阿羅漢之後，他就做个治疗看啊，咁自己了生死就算啦，咁就别人是否了生死呢，都好似啊就与佢无关，所以从来唔肯发呢个菩提心啊，入呢个生死中嚟到化度嗰啲苦恼嘅众生，佢自个证到阿罗汉果呢，就保果不迟，咁就名为佢就定性声闻。咁话及之一切所谓发菩提心的人很多，那么一切，那么二空呢，那么即是我法二空，那么正我空，没有了这个我执，没有了这个我见，那么正出世的阿罗汉，那么如果正法空入这个菩萨位，那么破尽一切的法执，现在说未得二空呢，就是未曾了达万法唯心，未曾了达一一法皆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咁啊，见有烦恼可断，有菩提可证啊，就系、是、指呢个浅慧菩萨说噶，所以说佢为未得二空，佢就回向上性啦，咁啊，即是回小向大，咁啊，上性咧就有两种，一种叫做最上性，系绝对上性，无可比对嘅。咁一種就叫做上性啊，那係對小性而説上性。咁啊，阿羅漢咧就係此阿羅漢，咁佢能夠回小向大，佢自己知得所證啊，未曾究竟，所以佢就不住小果，佢就發菩提心，就求成佛道啊。但係佢唔知得何者名為叫做最上性。啊！佢亦都唔了解何者名为叫做上性啊！所谓佛话咧，唔论你向大不向大，发菩提心，亦或不发菩提心，乃至到属于呢个定性心，佛话我都令佢哋咧痛获呢个一性直灭场地啊！咁啊，一性即是系最上性。嗱，咁啊，圆守国师佢判呢个花严经同埋法花经咧，都系属于呢个一定噶，但系佢就对此经就无可判目，因为嗰阵时咧，佢仲未曾见到有此经。咁啊，佢判就灵鹫经，就叫做顿教一定啊。佢判呢个花严经，佢就别教一定，呢、这个别为一类大菩萨而说嘅。咁佢判呢个法花经咧，就系为同教一定啊，即系在法花会上，咁啊护呢个三定之权，就同归呢个一定之实啊。所谓举手之头都皆得作佛啊，即使念一句佛都为佢受嘅。所以会一切法，会一切微，回归于一微，回归于一法，所以名为叫做同教一定。咁啊，直灭场地，嗱，直就系不动啊，灭就系无生，咁啊，不生不灭，如而不动，咁就叫做直灭场地。佢话真就阿赖耶，咁阿赖耶中国话咧叫做离 喧闹处，亦名叫做寂静处。因为一切凡夫乜有音声呢，就是为嘈吵啦，为喧闹啦，咁佢以冇音声咧，佢就寂静，咁啊对待法。咁啊二乘嘅阿罗汉以呢个生死尘劳系为呢个喧闹啊，以呢个出世嘅天真涅槃就为寂静。咁啊菩萨就以二边为喧闹啊，中道就为寂静，咁啊都系属于对待法。佢就唔了解一切法本来就是寂静啊，唔单话涅槃系寂静，生死亦都寂静啊，唔单菩提系寂静啊，烦恼亦都寂静，一切法本来寂静。点解呢？因为一切法唯心建立啊，所以生死涅槃就皆是唯心，所以生死涅槃从而系寂灭。发发头头啊，皆是寂灭，咁啊先至名为叫做真寂静处，名为叫做真阿赖耶，咁啊亦都说明咧，咁啊七大之法啊，皆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咁啊亦系同样清净寂灭啦。咁啊小圣人从来未闻此理，即使大圣菩萨啊，亦都不常闻。所以小乘人以真有生死可了，有涅槃可证啊！若是佢了得生死即涅槃，皆即旁路，颠倒花相，不舍生死而入涅槃，咁就叫做真正咧系清净寂灭处啊！亦都了解咧，咁啊七大圆融皆如来藏，皆是周遍法界啦。嗱，正修行处。咁啊，若是了达万法为心而修，名为叫做正修；若是见得有修有正，就不名正修。此就是取呢个地正经文以及利得二空啊，回向上乘嘅阿罗汉都皆获一正寂灭场地。其实法自从取呢个大正之后，节节所开示都系一佛正啊。由于得了一佛正故，所以拗涅槃而舍生死。若是了悟一佛正故，你就知得法法都是平等啊，法法都是壮正，无恐怖，无欢喜啊，亦都无取舍。佢话如今谛听，就当为语说，此就起说。佢话富罗等音佛法音都默然静听啊，咁啊富罗罗尊者。以及密法会的大众，咁啊好恭敬，好渴望佛啦，咁啊开示呢个微妙法音点样叫做七大圆融，周遍法界。咁啊，如果佛能够如是开示啊，我等咧就系默默然静静地啊，所谓一心一意嚟到咧听佛嘅教导，咁就叫做默然静听。咁啊，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咁啊，向下问长，付于明日。